5167，以上是广告时间，咱们明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嗯，然后就不认可，不认可怎么办呢？就买书。我第一次发现那个咱们吉林市那个演讲一口才， 哦， 啊，我是77买呀，就回去看了，就一字不落的从头看到尾， 嗯， 啊，看一期又一期的。我说是不是看完了就会了？我说还那样， 有心理障碍， 有心理障碍。 嗯， 我说这也没用啊。 嗯， 哎，还不是没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的 哦， 哎，潜移默化，就是今天呢， 嗯， 我给能大家讲治胃病， 嗯， 实际那已经他有受益了 哦， 哎，但是他不是立竿见影， 嗯， 啊，昨天看的书，今天这家伙滔滔不绝，哎，不是， 嗯， 就像那说铁棒磨成针， 嗯， 啊，说铁棒，你要是这么细的，那蹭一会儿就是针。 对， 你这么粗，一半会儿称不成真。 对， 它有个过程。 对， 它有过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那都到50多岁呀，啊，男一有场合还紧张。 哎， 我说，这都老头子了，你说还紧张啥呢？ 就是的， 是不是？ 嗯， 那也不行，还得逼，就把他逼到今天，是吧？没有办法。 所以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对。要不我说贫穷不是那个不好，这个贫穷 救急不救贫， 救急不救贫， 嗯， 这人呢，啊，就一定要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一看啊，哎，有点苦，像今天这孩子简直够蜜罐子泡出来的， 就是 那不行， 嗯， 现在有些家庭啊，说白了还弄农村去待两天，你待上几年你看看， 就 现在你去待几天也吃不着苦， 对， 到农村也是玩儿，是不是？就是见识见识， 嗯， 啊，感受感受农村的气息。说那时候能支起来下上山下乡，吃不上穿不上， 还得干活， 还得干活， 嗯， 那可是磨难， 嗯， 那可是最好的锻炼。 对， 哎，所以你看一样的事儿，每一个人对他的看法、观点。 嗯，这就是仁者见仁。 哎，对，这就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智者见智。 嗯， 那这些知青年返程之后， 就忆苦思甜哈。 对， 嗯， 他们忆苦思甜，知道珍惜。 对， 哎，所以今天这茬知识青年， 嗯， 为这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呐。 哦， 嗯，那么我们现在这孩子要再长大了，如果他依然那么娇生惯养，也不知道尊敬别人，是不是？因为现在老人都尊敬他们了。反过来了，你看这就是麻烦吗？ 就是， 是不是？所以这场孩子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用现代文化教育，这场人要教育完蛋。现在的文化是商品文化，是市场文化，是经济文化。你说能教育出像传统文化那样的孩子吗？传统文化 利益驱动也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很少。这个演艺界呀，这文艺界呀，要为这个社会大众服务， 对， 哎，为人的这个精神价值观念、价值服务。 对， 如果这一切都往金钱上引导啊，谁当明星挣了多少钱，发了多少财， 就是 这些妥了，就都往这样使劲， 都向前看了， 都向这样努力， 嗯， 这就不是价值了。 对， 哎，这就要出片。国防军说他是国防军， 嗯， 啊，曾医馆他叫胃气， 嗯， 啊，在皮肤表面有他保护，那确确实实就啥皮肤病没有， 嗯， 哎，但是你要把它一旦碰破了。这个病菌病毒就有机可乘， 嗯， 这就证明这是敌我矛盾。 哦， 你像有我在北京，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女孩， 嗯， 她就打电话，在那马路上打电话，她低一头，她也不瞅到，这么低一头，这么打连走带打，光一下就撞电线杆上。 对， 你看一下就奔到瓜皮，就撞个大口子， 嗯， 那血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吧，医生说你这口得缝，你要不缝吧，那个将来做一个大疤痕，必须得缝。要缝呢得先把头发都剃光。 哎呦， 你看一个小女孩， 就是啊， 她一想这都剃光，那不跟小尼姑一样吗？哎呀，她就呜呜哭。哎，陪她一起去的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啊，就跟她说。说你剃啥呀，是吧？他说啊，这个就把那个微生态制剂， 嗯， 把那个有益菌给他倒上，他自己很快就长上。 哦， 哎，他一听这个，他不哭了，那回去试试吧。 嗯， 回来以后就把那个打开了，就直接就倒那口上了。哎，倒上吧，不一会儿就不出血了。第二天早晨，他打开一看，特别惊讶，好了很多，刀口那块渐渐的愈合了。那个后来我在那个电台讲课的时候， 嗯， 我讲了这个例子， 嗯， 哎，有个客户吧，这个他那个丈夫啊就出车祸了，出车祸也是把那个脑瓜皮啊头皮， 嗯， 就也出了个造一个大口子，完了就到医院嘛，医院说吧，这口子必须得缝，得把头发剃了，然后呢。还得打那个麻药， 嗯， 还得打防止破伤风那个针， 嗯嗯， 然后还得打呢这个消炎针， 嗯， 这一说这么多哈，就他那爱人呐、啊，因为他爱人那听我讲，这个微生态理论，所以他爱人呢， 嗯， 就拽他，走，咱不疯了，回家， 嗯， 完了那个他丈夫说的，你疯了。挣了大口子不缝，你要回家。他说：“你就信我的吧，走吧。” 嗯， 你看他就把他落家去了。 哦， 就撒上了微生态制剂，睡一宿觉，第二天好多了，渐渐的愈合。就我说这个道理， 哎，促进这个伤 口。不是说你这是怎么在那胡编乱造、啊？ 这不是个案哈、 啊。哎，不是个案。 嗯， 那在北京前也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那小区有个茶馆， 嗯， 那个茶馆那个老板呢是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开个茶馆，就跟客户吧，就争执起来了。这客户吧，就这人就不是，那个啊，不是正经人，他身上带刀。 哎呦， 哎，他照他脸就给一刀，这一刀吧，就从额头、脸、下巴，就这一刀，这口子就这么长。哎呀，那血就出来了。 嗯， 这个小女孩吧，她给那个我那朋友打电话，她说呀。他不想活了， 嗯， 他说他在离家老远的地方，他说他被毁容了，啊，他说我要再活，这毁容了活了那有啥意义了？他说我就想死，哎，我死之前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一声， 哎呦， 你们就别找我了，哎呦，我那朋友一听说，那也是我们一个客户， 嗯， 他说你可千万别寻短见啊，他说你赶紧回来，我有办法。你说那小孩能信吗？ 嗯， 他不信呢，不信他就一个字劝。哎，我这个叫微生态制剂，是有益菌，能调你那口子，他就这么说。 嗯， 哎，把那小孩就说活了，说活了说，那我就回去吧。这功夫就晚上就是已经，是10点来钟了，好像大概是， 完了他也在等，你说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直等到下半夜一点多钟他才回来。 嗯， 哎，就我们这个客户他这个人心眼也好，他在家吧就把这个菌呢、啊、他就给泡上三粒， 早就准备好了。 哎，他就准备好了。 嗯， 哎，等那小女孩回来，他就用纱布就蘸着菌液，就把那口子整个就贴上了。 嗯， 贴上他外边呢也给包个保鲜膜，就这一宿，第二天早上一看真的好转了。你说这个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还有很多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你说谁能相信呢？ 就是， 哎， 这等于救人一命啊。 嗯，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你就随便哪块碰破了， 嗯， 你就抹上，就一会儿都不疼。 哦， 哎， 这菌粉啊，菌液， 哎，就那菌粉，高水高点水，哎，菌液 都可以。 对， 哦， 那个有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我们三个人，哎，那个服务员也是个小女孩，就是来回那个端菜啥的，我一瞅哈，就那脸上啊，就那个青春痘啊，就是那红疙瘩。长一脸，你说那小孩在外边上班，长一脸的红疙瘩，那一看你就多难看，那红乎乎的， 嗯， 那就是一种无奈，哎，无助，哎，那我要举个例子，可能就明白了， 嗯， 举个什么例子呢？说厨房那个老做饭有油渍， 嗯， 油渍， 嗯， 是吧？ 对， 哎，高温水也洗不掉，你高开水。也洗不掉，你搞凉水也洗不掉，搞啥能洗掉？ 洗洁精啊！ 哎，洗洁精， 嗯， 哎，搞洗洁精一洗就洗干净了。这个洗洁精啊，它不是说这个豆油的油渍哈、啊、能洗净，对豆油有作用，荤油沾上了就是污染了， 嗯， 你搞它一擦也能擦掉， 麻油。 你麻油它也能擦掉， 对对对， 这个你柴油它也能擦掉， 对， 你柿油它就能擦掉，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嗯， 这就叫相似相融，也叫一物相一物。这个洗洁精啊它是碱性物质，油呢它不怕水，它就怕碱性物质，你就说有100种油，这洗洁精全有作用。 嗯， 哎，这理是一样的。 对， 哎，你不能说你要能擦豆油，擦一种油擦掉这是真的，你能擦掉2种油那就叫假的。 就说这个病虽然很多哈，但是这个发病机理是相同的。 它机理是相同的， 对， 是不是？ 万病同源哈。 哎，就是万病同理。 对， 万病都由病菌病毒引起的。 对， 这是主要矛盾，这是敌我矛盾。哎，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内部矛盾，所以这都是呢，内部的问题，也有一个，制约， 对， 平衡， 对，监管哈， 监管， 嗯， 这个机体，这个小国家， 嗯， 小社会，它也有人监管， 对， 这个监管呢，就是靠内部， 对， 西 医所说的这个免疫系统哈， 免疫系统， 嗯， 接下来吧，我还专讲，这免疫系统， 嗯， 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儿？ 好， 你看那个我讲的跟现代医学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我说这个吧，它道理啊它基本都是相通的，用中医这个倒能解释，中医阴阳平衡， 嗯，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有只要阳气在，这是中医的伟大。那么他说这套呢，在宏观上用具体用微观就谁也理解不了， 对， 但是把卫生态学，看明白了。 所以这对文骨科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这个中医哈。 对，他还不发明显微镜吧，永远是个谜。 就是啊， 老得猜， 嗯， 它到底是什么？ 嗯， 那么，凡是皮肤上的这些个疾病，它都有这作用。就连这个皱纹，你说，人老了， 嗯， 这个脸上长皱纹， 皮肤松弛了哈。 长皱纹这是很正常的。 对。 尤其眼角， 对， 我50多岁前吧，发现我也有皱纹了。 哦， 可是呢，这就过了20来年了，这70来岁了， 就是 啊，眼角皱纹它自己就没了， 就是 啊，额头原来皱纹是很深的，现在比原来还浅了。 哦，年轻了。 为什么呢？因为它调节了阴。 嗯， 这个皱纹呢，是你老了，

是不是？ 这个一旦有危险的时候，感觉不洁的时候哈、啊，还是应该用一用哈、啊。 对，那么呢，那个国防军，在我们整个人体表面，这个胃气，在我们整个人体表面就把我们全保护起来， 分布在全身哈、 啊。分布全身，全保护起来了。 哦， 你看。 那就是我记得你说过这个眼中鼻中啊口中这都有，而且这个数量不一。 这个微生态学研究吧，皮肤有200克有益菌保护，那如果要是里边没有这个15000亿国防军在那把守，那还就搁里头开烂了， 对， 病菌早都进去了， 就容易得妇科疾病了哈。 不是妇科疾病，它是烂了，溃烂，把你全身都烂没它，你去解决的时候就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性就不能有的放矢，不能有的放矢就得用那些个就是说现在的那些个所谓的那些个方法，搞抗生素，就是大量抗生素，这些个病基本都很难解决，既然它都是病菌引起的，那就明白了，是不是？ 对， 那就用正气呀、是吧？就用国防军呢、是吧？他原来就是与生俱来的，小女孩怎么不得这么多病呢？因为他的国防军数量特别充足，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他在逐渐的老化减少，抵挡不住敌人了， 对， 所以那个敌人就进来了。进来就占位了，占位就定植了，定植就繁殖了，繁殖就发炎了，就糜烂了，然后细胞就突变了，变成囊肿了，变成肌瘤了，它基本的机理就是这个，就是通过它的条内条相互转化，相互抑制，相互调节，相互依赖，简单的， 同样的道理哈、 对，同样道理。他为啥痒呢？那病菌不在上动，他因为在那上动，他才痒，不碰能痒吗？啥碰的？你看不见呢，但是搁显微镜能看见了，有益菌在那繁殖，是不是？他要吃的就不是痒了，他要吃你肉就疼了，是不是？那什么叫穿孔？为啥老疼？他老吃你那肉，就穿孔了。通过治胃病啊，我们有了上药有了国防军，我们就能做到真正的胃病先亡了。这个治胃病，开展这个治胃病，全国 这个病啊，这个罕见的一些病毒病菌呢、可能都是人祸造成的哈、变异。 这个抗生素把他们逼的变成超级的，它不变成超级的就被你消灭了，你以为它就小看不见啊？它就傻，它非常智慧，你伤害它一次，它就知道了， 记住了， 它就记住了， 它就想办法了， 它就想办法了， 开会研究了哈， 你看他们之间，你看你也听不到他说啥呀，是不是？ 是， 它就产生抗药性了， 对呀、 就全都产生抗药性 了，那东西就不好用了哈， 对呀、你说它也不产生抗药性，你就搞青霉素这一种抗生素就完事儿了呗？ 就是， 你干啥造出那么多种来？ 换代还得加量 啊！ 就是， 研究出什么样的抗生素，现在也没用啊！哪能一用就好啊？ 这没头没脑啊！ 都是当时管一点事儿，然后再发病，就这就是治胃病啊，把妇科疾病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太相信啊，这个不要紧，不怕你不相信，就怕你不试， 对， 就是不要忘了，他必备的那个三个条件，那泰国正大的饲料，那效果就是好，老百姓普遍用银饲料长得都好，但是不是100%， 啊、 那有人家吧，那个猪长得就不好，那个鸡长得也不好， 那是猪的事儿了，自身的事儿哈。 不是，那他你饲养的方法，你猪的品种， 对， 那也有很多原因。 对呀、你这边这猪，这个吃的东西不好，然后这个居住的环境也不好，你那边吃什么饲料能行哈？